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65集， 蓝河无语，喊了一声：“关二！”关二真人一回头，惊喜交加：“ 啊，显灵了！”“ 去你的吧！” 蓝河道。“ 你们也来了？”关二真人爬起来，指了指余杭家：“ 哎呀，小鱼和老鱼给城隍庙捐了钱的，过来拜拜他们捐的金身。” 余杭家向来笃信这些，都城隍庙这两年香火灵验，他又有钱，捐一笔不奇怪。觉慧寺他还捐过呢。蓝河看那高达数米的神像，金灿灿的，面目威仪，高坐神台，一身金冠官袍，俯视之时，双目好似在盯着殿内众人，让祭拜者心生崇敬，一看就知道出自名家之手。蓝河也不觉奇怪，这时候阴差把文书都先搬了过来，放在桌上，只要用印，就算走完流程，可以带走了。蓝河随手翻了一下，条目清楚，记录详细，比如之前牢狱失修、恶鬼逃出是如何重新整理捉拿回来，各关押何狱花费几何，账目清明，包括所有事件的后续处理也一清二楚。蓝河还看到了陈兴阳的名字，不就是他被鬼算计当作工具人冥婚那一回吗？后续都是城隍庙负责处理，还降罚了那些恶意购买冥婚服务的人。你看，还记得那次吧，我们偷偷跟去扫荡。蓝河记忆犹新，和宋福潭说了一句。柳十三那时还没来，关切地问道：“ 啥故事？” 这两年发生的事还挺多，他补番也没补得特别全。胡七十九随口给他解释，就是有越狱的鬼想搞事情等等。 记得。 宋福潭略一思索，低头翻动那些资料来。 此案结，哎，基本也全都结案了。 和其他收集的资料一样，没什么疑患。要说这些事情唯一的后果，宋福潭不自觉拨动起侧页，目光落在了已经要离开的余杭家父子身上，又在殿内扫了一圈。蓝河并未注意到，他在听一个上完香的男子说话。男子在管理人员那边求了个签，然后说：“ 前些天去上坟嘛，摔了一跤，回来总觉得身上不舒服，就泡了个澡。我一边泡澡一边看鬼区的预告片，就听到窗外好像有人说话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吹气。哎呦，我的快心脏麻痹了，手脚也不敢动。后面像是有个生物在慢慢的靠近。” 他一边回忆一边说，表情陡然变得古怪。 结果我感觉那东西在我耳边的时候，鼓起勇气一回头，仿佛听到了一句：“吓死我了。”接着我就昏睡过去，醒来时水都凉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梦是真。 管理人员就送了个平安符，而阴差也唏嘘地道：“ 最近这种事频频发生吗？” 蓝河立刻提起心来：“ 严重的撞邪吗？” 阴差看了他好几眼，小声道：“ 我不是说人，是说鬼。”“ 啊？”“ 不止这种，有些无辜的鬼在和人类共存的场所，因为人类用电视、手机等设备观看鬼去，鬼魂乍然看到来爷的脸，便会受到惊吓。”“ 哦。” 虽然蓝河还是蒙着脸出门，可谁让他的马甲已经在阴间掉光光了。在京城地区的驱邪效果不亚于门神呢，尤其大屏幕上乍然看到分不清是真还是假，可不把鬼吓死了。关二真人还要谄媚的道：“ 来老爷牛啊。” 胡的姑娘拢着袖子，却是怪不自在的揉了一下鼻子，打了个喷嚏，一想二骂三念道：“打一声喷嚏，这是有人在想他吧。”胡大姑娘在殿内晃了晃， 这重建的城隍庙没有多大，一眼都能看全了。他一挑眉问道， 你们城隍玉是修在哪里？ 阴差道， 啊，回大姑娘，因办公场所小，收鞋呢都是立地为玉， 这算是道家的空间魔法，就在原地开个口子，制造一个独立的空间。胡大姑娘道， 哪个位置？ 阴差指了指一角， 嗯，就是这里。 此时时间已经接近凌晨，京城的各大影院已经有了观众聚集，等着入场观看第一场正式上映的鬼剧了。胡大姑娘叉腰看着那里说道， 打开给我看看。 胡大姑娘突然要求，那阴差呆愣的道， 胡大姑娘，这不合程序啊。 放在从前也就罢了，但是现在他们都城隍庙制度周全得很，大佬哪能说给你看就给你看呢？但对方也是庙感山上一号人物，大家都是阴间系统。阴差客气的道， 您是不是想探监呢？哪位亲朋好友被关起来了，我给您一张表，先填写一下。 胡大姑娘却目光幽森地看着他， 现在立刻就打开。 老大怎么了？蓝河原本是在轻松地等待接收资料，看胡大姑娘突然气势汹汹，有些不解。胡大姑娘平时虽然傲，却不会无缘无故刁难人或者鬼。 我觉得这里头说不定有熟人。 胡大姑娘揉了一下鼻子，她的六感何其敏锐，那若隐若现的窥伺被她捕捉到，这喷嚏肯定有问题。人类可能因为过敏、感冒等原因打喷嚏，她一狐狸精打喷嚏还真就是被惦记了。胡大姑娘这么说，蓝河瞬间也闪过了什么想法。 我去，不会吧。 宋福坦也回神，心念一转，怀疑更加深了。 嗯，那就打开看看。 他悄然给蓝河做了个手势，蓝河不动声色地点点头。蓝河挥下家心中的两个柳门，虽然脑子不大好，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打开，但他们热衷于发脾气，因此都凶巴巴地盯着阴差。连本来要走的关二真人也奇怪地留步。 这是怎么了？ 阴差在这样的压力下别无他选，虽然嘴上嚷着规章制度，但是在被打和违规之间还是选择了违规，把城隍玉打开。只见他结着手印，两手一拉，虚空中就出现了一道门，铁栅栏上是栩栩如生的碧案头，内里冒着红光，不时就有凄厉的鬼叫声传来。 就是这里，都快关满了，你们探望谁吗？我喊他出来。 阴差弱弱道，他心想，如果胡大姑娘带头要劫狱，那他只能赶紧溜去报信了。蓝河往里看，只见到一片红火，鬼影重重，此地立狱，立的是火狱。胡大姑娘往里面喊道， 胡多宝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 蓝河无语，哎，胡大姑娘这是补了西游记啊。而且她反应了一会儿，才晓得胡大姑娘喊的应该是胡四的名字。胡四居然叫多宝，刚才她就在琢磨了，能被胡大姑娘这么计较，怕不是胡四的遗魄在里头。这空间是独立的，而且大量醉魂在压，气息本就庞杂凶恶，倘若胡四真设法混进去，大约的确比较难找出来。蓝河还没理清楚是否行得通，就听胡四的声音真从中传了出来，中气十足，一点儿也不像只剩下遗魄的样子。 我有什么不敢？哼，说的就是你。 胡大姑娘冷笑，胡四对她执念何其重，本来憋着也就算了，虽然不知胡四如何做到的， 但方才要不是他暗中窥伺狐的姑娘，也不会被察觉。这个属于狐四的本能反应，没办法。 开门，我把他揪出来。 狐的姑娘撸了撸袖子， 不劳你费心。 那门上壁案一张嘴，竟是咔嗒一声打开门，一只雪白如玉的手从中探了出来，十指纤纤，鲜红的长指甲格外显眼，在场的人都愕然。蓝河一反应过来，就伸手去摸腰间的勾魂锁，谁料忽然一阵天旋地转，他就栽进一个柔软的锁在。什么鬼？蓝河脸都埋在了柔软的布料里。他抬起头来，就发现自己居然到了一处新中式风格的卧室，转头看看，其他人都不知所踪。妈呀，幻觉！胡大姑娘在，胡四居然还能把他人拉入幻境。蓝河想烧指甲，可手在身上摸了摸，就忽然蒙住了。这时候，卧室门打开，一男一女走进来，都穿着西装，十分干练的模样。 先生， 您 醒 了？ 是， 醒了。 蓝河的手已经到了腰间，但他也不知道自己想找些什么，随便扯了扯舒适的睡衣。现在几点了？ 九点。 女生走进衣帽间，为蓝河搭配衣物，男生则把蓝河搀扶起来。 不用不用。 蓝河寻思自己又不是残废了，自己洗漱完换上了一身黑色长袍，看看镜子里自己那张偏嫩的脸，在发型衣物的衬托下沉稳了不少。蓝河只觉得脑子还有点迷糊，就好像刚醒来忘了很多东西。他随着那两人出去，窗户外是一片中式园林，小桥流水，假山八角亭，花木繁茂。 我什么身份啊？ 蓝河茫然道。 你忘了吗？ 女生掩嘴笑了笑。 你是国师啊。 蓝河傻眼，他震撼地道， 我不演戏了。 国师？这是个什么职业啊？ 您说什么演戏？ 女生不理解的道，目光一动，指着庭院内道， 哎呀，十三爷和十五姑娘冬眠醒来了。 蓝河一看，那庭院中的水池里游上来条银白色的水蛇，岸边有棵枫树，树上正探出一条黑蛇。 本龙饿了，上香来。 这个柳十三啊，就知道吃。我来做。蓝河下意识要动手了。 哪用您来？ 女生道。她打了个电话，就见几个人抬着一座巨大的香山摆到了柳十三面前，看着他的目光极为敬畏。蓝河下楼才看清楚了，这套房子是园林风格的别墅，面积大到他不看定位不敢相信这是京城，每个细节都透露着有钱俩字。除了这个大的庭院，另一边还有一个下沉式的庭院，小上许多。白舞独自住在那里，胡七十九则在客厅沙发上呼呼大睡。他们的牌位都放在全玻璃墙采光极好的书房内，可以看到胡大姑娘的牌位也在，只是本尊未在罢了。如此有钱又休闲的气氛，好像什么也不用做。蓝河坐在餐厅吃点早点，一看还是非常地道的湘式口味，一碗汤粉以及青椒瘦肉的浇头，加了荷包蛋和酸豆角。 国师？ 蓝河一边吃一边琢磨着，自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 先生，既然十三爷醒了，那今日去看风水是不是带上他？ 女生问道。 啊，可以啊。 蓝河道。今天看什么风水？女生说。 是新飞机场的选址。对了，上个月您帮公安部算到了逃犯地址，他们送匾来，还是放在杂房吗？ 你看着办吧。 吃完粉又休息了一会儿，蓝河就带着几个家仙出门了。 一路开到了郊外，也就是拟定的飞机场地址。凡是看到他们车辆的行人都会多看几眼，有的还会行礼。路边蓝河还可以看到他家这几个家仙的巨幅海报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